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风雨，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第7集， 我看。如果不伺候好狼月这帮人，我们都别想活命。 那个蒙着半面黑纱的女人冷厉地说道。 蓝蝎子，你这个冷厉的女人，刚才居然敢和那个魔鬼说话呀。 班主不服气地看着他说，他打心底就不喜欢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如果不是我，你早就死掉了。 他笑着喝掉一口水，然后对他说， 你呀，就是没有见过世面呀，我刚才那是装的，假装的，你知道吗？我可是早就出来混江湖的人，难道还不知道该如何生存吗？告诉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蓝蝎子不服气地看了他一眼，这个愚蠢男人只知道在自己人面前吹嘘，刚才不知道被狼月叫住吓成什么样。 班主，是不是我们尽量表演好就能从这里出去了？ 侏儒摇晃着身子靠拢他问。班主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挖挖鼻孔，然后道， 看看这个鬼地方，就别提会得到一笔钱，我看他们是支付不起我们表演的昂贵费用了。 大块头用颤抖的声音说， 是什么？笨猪，你还想和他们要工钱呀？ 笨蛋，难道你想白表演吗？ 可是我想，我们要是和他们要工钱的话，他们会不会要我们的命啊？ 什么？他们难道还想赖账吗？太不像话了，敢赖我的账。 说到这，一群狼月使者穿着黑色的衣服走了进来， 里面的人立刻沉寂下来，不敢说话。 班主立马改变态度，哈着腰问， 哈，不知道你们教主大人喜欢看什么表演呢？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呈现给他最好的表演的。 只要你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然小心好项上人头。 狼月使者冷冷地说道。 那是自然的了，哈哈。 班主勉强挤出笑容，心里想着，这群没钱付的家伙干嘛动不动就用杀人来威胁别人呢？ 狼月使者拿出一只黑色的口袋， 一把扔在地上。班主吓了一跳，还以为他们突然间扔出一颗人头来，哇哇的乱叫起来。等他看清楚露在袋子外面的黄金，才停住了叫声。 黄金啊，里面的居然是黄金啊！ 他心花怒放地数着里面满满的金条，出手实在是阔绰呀，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金子呢。班里的人也都看傻了，围过来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些黄金。班主将他们的手一个个打开，然后一把将金子全都抱在怀里。狼月使者嘲笑地看着他们， 你们这群叫花子，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多的是。 班主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更是馋得很。 明天晚上你们好好的表演，演得好还有打赏的，演得不好就担心你们要命拿钱没命带走了。 狼月使者凶狠狠地吓唬着他们。班主在心中暗自盘算赏钱的多少，他对于杂耍般的表演向来还是很有把握的，就算演砸了他也有办法逃走。想到这，他的心里不由阴冷地笑了一下。班里的艺人们拿了钱，心里自是安稳多了。最近几个月都没生意做，如今进了大笔的钱，自然都是很高兴。虽然拿的是恶魔的钱，但如果好好表演的话，就会没事的。想到这儿，都开始为明天的表演卖力的准备起来。蓝蝎子的心里可没他们想的那样乐观，他知道狼月教的人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的，他们现在只不过是这个教主手中暂时的玩物而已，当他们不再新鲜，失去了原有本色的时候，他就不会留住他们。月色茫茫之下，蓝蝎子独自一个人裹着黑纱来到了木水河畔。另一个俏丽的人影突然从他的身后冒出来，此人正是混入狼月门徒里的野金红。他取下头上顶着的黑色斗篷，裸露出清秀的脸蛋，冷冷地看着蓝蝎子说， 你这一招太过狠毒了吧，故意泄露福云宫混入狼月家的消息，然后引慕容雪来杀那些混入的门徒。 哼哼哼，慕容雪是何等聪明的人，你以为你们真的能假冒门徒混入狼月教吗？反正那些人都是棋子，棋子的利用价值也就只有这些，真正要保留的人是你，只要你顺利混入狼月，牺牲他们的性命来做掩饰也是值得的，不然你们一个都休想混入狼月教。 哼，如果不是我对那些浮云宫的人没有感情，怎么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而不出手的。 我也正是利用了这个心理，让敌人误认潜伏的人已经全部被杀了，其他的人才有机会混入狼月。没有这些血的牺牲，慕容雪会相信你吗？再说庄上界也早就知道这次要做出的牺牲，这些可都是得到他的许可的。 叶金红冷眼看向他问， 现在混入教内的人不多，福云宫的弟子大部分被杀害，接下来我们行事要更加小心。 慕容雪，我对他倒是很有兴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蓝蝎子裸露的半张脸上露出了异样的光芒。 我劝你最好是先别惹他，此人可是个危险的角色，谁都没有和他真正接触过，所以更加可怕。 叶金红边说着便重新戴上了披在身后的斗篷帽子。蓝蝎子看了他一眼，翘起眼角微微一笑， 自有打算。蓝蝎子拜别叶金红之后，只身一人来到了狼月的别院。这里灯火通明，四处守卫森严，他一时无法确定狼月教主慕容雪的寝室在哪里。跃上屋顶，整个人匍匐在上面。突然他看到一个侍女从前面的走廊里走出，嘴角马上露出微微一笑，心中生起了计谋。他如同一只飘落在风中的蝴蝶，翩翩飞过屋顶，然后跃到那个侍女的身后。突然他把左手一挥，从他纤细的手指中撒出一种金色的粉末，那个女子恍惚地站立住了。他得意地微微浅笑，然后打开他手中端的食物来看。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了那壶镶嵌着蓝色宝石的酒壶上，从挂在脖子上的瓶子里取出一些药粉倒在酒壶中。他发出呵呵一声轻笑，然后右手掩着轻纱，轻轻地在侍女身后拍了拍，再如同灵巧的燕子一般穿过蓝岩跃上屋顶。那侍女如同灵魂脱壳一般，突然间被他这么一拍才清醒过来。他并没有感到任何怪异，仍旧继续端着盘子走过去。蓝蝎子一想到自己的诡计得逞，心底不由暗自一笑，然后如烟一般隐入黑夜当中。侍女推开房门，缓缓走了进去。银色的长衫拖在杉木做的地板上哗哗作响，里面的白色帘幕后坐卧着一个男子，他一头乌黑的长发被放了下来，任由随意的倾泻在白色的碗袍中，他的一条腿屈踏在白色的狐裘皮上，另一条修长的腿舒适地躺着，另一只手拿着酒壶慢慢地晃动着里面的酒水，身体斜靠在床榻上。他就是狼月教主慕容雪。白净的脸上有着冷意的轮廓，像一座华美的冰川，一双眼眸如同环绕在山眼间的薄雾，那张半抿着的嘴角呈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态，好像对一切都毫不在乎一样，嘴唇上如同湿带过一抹淡淡的胭脂，似乎吐露出来的呼吸都透着股白莲般的清香。侍女将酒菜奉上，然后半牵着腰缓缓退下。她看了看盘子里的烧鱼和花生，嘴角微微一笑，然后伸出雪白的手指夹住一粒红色的花生丢入口中。她的嘴角微微一动，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夹了一口新端来的酒。看着走廊外的明月，他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后推开房门走了出去。门外的两名随从低声问教主：“有出去吗？”他点点头，挥了一下手说：“你们退下吧，借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好了。”“ 是，教主。” 慕容雪独自一个人走了出去，宽松的碗袍随风飘起，衣带随意地系在腰间，衣襟上半露的胸口被月光照得清亮，那一头飘飞的长发随意地随风飘摆着，如同一个穿越在月下的神灵，脚步轻盈而稳健地行走着，高大的身躯，修长的体态，表露出他过分完美的气质。就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男子，此刻却为着一轮轻柔的明月而动容着，脸上流露出来的平静透露出一点调皮的笑意，这样的一个美男子是足够危险的，如若有人靠近，那便是接近于地狱的危险。可他此刻的微笑又是那么的邪智，怎能不诱人心神呢？ 今晚的月色倾城，他想出来赏赏明月。突然他平静的面容上皱了皱眉头，用手捂住心口，在那里心扑通的跳动了一下，似有似无的感觉传来忧伤的笛声。他忘记那一集身体上的疼痛，然后尾随着这幽暗的笛声而去。月光照亮着他的脚尖，他慢慢地走过水榭，朝树林的方向走去。月光轻滑下，在不远的地方有个人站在悬崖上，背对着月光吹着笛子。浩瀚的天际淹没住他皎洁的身影，星星点点坠落在他的四周，一轮明月隔至长空，游荡的萤火虫调皮地穿越在他周围，风吹动着他黑色悠长的衣襟，那笛声惆怅而悠长，如同连绵无际的悠悠海洋，如同深谷里惆怅的叹息声。他听得有些入神，然后不说话，慢慢地向那人走过去。突然那人机警地停下了笛声，横在嘴边的笛子却没有落下来。慕容雪看向对面的狼牙哭说，怎么不吹了？这笛子的声音很好听啊。那人听到他的声音心底一愣，回过头来看他，此人正是穿着黑色男装的叶金红。此刻的他一头高昂的束发，那些发丝凌乱地被风吹动着，因为太过动情地吹走，一张脸显得红扑扑的。他瞪着一双湿润的大眼睛看着他问，你是谁？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叶金红此刻突然有种要晕倒的感觉，他的出现如同整个黑暗世界里突然迎来的光明。怎么会有这样俊美的男子？这样俊美的男子居然会在狼夜里出现。最让他震惊的还是他那种熟悉的冷冽感，这神态居然让他开始错乱。他觉得前世和这人是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美男子，有着月光一般明亮的俊容，白莲一般高雅的气质，让他的心不只是有些动容了吧。他阴郁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突然似想起什么，这眼神让人心底不由有些惊慌。叶金红的心开始扑扑乱跳，难道自己的身份穿帮了吗？他看了看他，没有再说话，然后转过头来看着对岸的狼牙窟，嘴角上露出似有似无的诡异笑容，意味深长的样子，阴郁的双眸微微的向上翘起，以一种无法揣测的心态看着那狼牙窟上的人影。顺着他看去的方向，叶金红果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狼牙窟那头。他的心底微微一震，难道会是他？北冥秋红。对岸的人站在黑暗处，看着月光下崖那头的人，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慕容雪，这声音是低沉的，如同隔世千年而来的呼唤，多年前的宿命现在才被唤醒的尘埃。虽然看不到此人的目光，但是崖这边的慕容雪仍旧一脸情敌傲慢的态度，他似乎能听到对岸那人对他的愤恨，然而心底却生起更加得意的笑容。两人隔着这条断崖快露着彼此内心隐藏的笑容，他们都是这样的难测和诡异。对岸的人冷冷一笑，然后拂袖转身离去，如同从未来过一样，暗影生沉。 叶金红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心底不由得暗自失落起来。原来他听到了自己的笛声，但为什么不肯现身？他一直都站在暗处看着自己，却不愿让他看到他。他的心底有些冰凉的感觉，看着眼前的这个高大男子，如同北冥秋红的背影，他的俊美是令人窒息的。他是谁？为何会在此出现？慕容雪叹了声气，并不过多的在意崖对岸的人是谁。他抬头看着头顶上明亮硕大的明月说，是因为对面的人，所以你的笛声才会这么的动听吧。音律本是死的，如果让人吹奏成乐，那就变活了。假使吹奏的人心中有了感情，那么这乐声已经会把他心中的心境给表露出来。所以说，人心有的时候也是藏不住的，不是吗？他说完后回过头来看着叶金红。叶金红紧握手中的笛子，咬着嘴皮看着他，眼中略有生气。看着他那双生气的冰艳眼神，他居然透露出更加得意放肆的邪笑。仔细一看，那张脸依旧庄重沉稳，又似看不出任何的痕迹，让人无从宣泄。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伪也好，担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向往，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只要你好好 有怎么亮，只叫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怕的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个真实，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们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不认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这么亮，只叫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怕的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完全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道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完全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哈哈大笑，哈哈，可怜的痴情人啊，说完不屑的转身离去。叶金红怒视着他大叫，你是谁？他得意的呵呵笑着说，哈哈，看月亮的人 看月亮的人，明明脸上就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给他如此奇妙的感觉？他把手中的笛子耍了个花，然后收到腰间。次日受教主蒙召，杂耍班将要在今日为狼月教演出。班主吆喝着班里的艺人们抓紧时间装扮，自己则躲藏起来，秘密藏匿好了所得的金子。关于金子的下落，他只告诉了老邱，因为他在心中暗自做好了打算，如果演出失败，他就第一个带着金子走人。临行前，他交代老邱要看好那些黄金。日落时分，台上的人们开始为狼月新加入的教徒举行入教仪式。当熊熊的火焰染红天际的时候，杂耍表演正式开始。大块头、侏儒等纷纷上场，倾尽全力卖力地表演起来。台下坐着很多来观看表演的狼月教徒，滑稽的表演让教徒们不时地发出笑声来。看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一直坐在狼皮椅子上的教主却戴着凶狠狠的白狼面具，始终没有发出一点笑声，似乎并没有任何笑意。这不由让班主的内心有些着急起来，他环抱着手冷冷地观望着。这个教主莫非不是人？别人都笑得合不拢嘴，他居然顶着一个狼头坐在那里傻傻发呆，而且还动都不动一下的。他喃喃地低声嘀咕着。一直冷冷站在他身边的蓝蝎子看着台上的教主说，看来你的演出不算精彩吗？他连笑都没笑一下呢。班主叼起一根杂草愤愤地说，这个教主真是个怪胎，天生就不会笑得了，我看他一定是个丑陋不堪的人物，不然干嘛老是戴着那副吓人的面具。 哼，我看待会儿你要做好逃生的准备了，不然会被他无情的铁爪给抓成碎片。 呸，小娘们儿说话太不吉利了，你才要当心你的小命呢。 哼哼哼， 蓝蝎子不理他，只是站在那里嘲笑着。你要是有能耐就上台去表演，我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是上台去能把他的魂给勾过来。 蓝蝎子抚摸着手指傲慢地说。班主张开满嘴黄牙哈哈哈嘲笑起来。 就你那模样也想勾引他吗？你可别忘了你脸上的那道伤疤，别拿出来吓人啊。 蓝蝎子嘴角微微一笑，然后缓缓走上台去。台上表演的人都停了下来看着他，只见他紫色的裙纱缓缓地划过大理石做的台阶，他步伐轻盈地走到他面前。戴着狼头的教主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然后冷厉地说， 班里的人都表演完了，那你要表演什么呢？ 他缓缓地解下围在脸上的黑纱说， 表演摄魂舞。 哦，那么你是勾引人心的妖精了。 他话还没说完，他裹在脸上的面纱已经被掀开，裸露出来的容颜如同华美亮丽的月光，闪动着的动人星星。台下的班主小声地叫道， 哎呦，他不是蓝蝎子吗？怎么会这样？ 此人正是多日前潜入杂耍班的夜灵狼，这条混入狼月的计谋是他早就谋划好的。夜灵狼的目光火一样妖冶地盯着慕容晴看，他的嘴角显现出轻微的笑容，如同水面上荡开的涟漪。 台下的教徒纷纷围绕着他站了起来。他的魅力果然令很多人动容，然而更能动容人心的却是他所跳的摄魂舞。这种舞源自巫舞当中的一种，是女巫师用来祭祀时跳的一种舞蹈，用来招募鬼魂的舞蹈，所以叫摄魂舞。夜琳琅火一样的目光灼烧着众人，他们同时都感觉到心在砰砰跳动。慕容雪不语，只是尽情地看着这个女人妖媚的舞姿。她伸出如同白玉一般纤细的臂弯，抖动着手腕上的银铃，铃声沙沙作响，紫色的纱裙下晃动着的腰肢把舞姿显现得更加婀娜多姿。她的一颦一笑如同夕阳前将要凋落的夕颜，华山翩翩，舞姿娇美，众人都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眼中都折射出欲望的火焰。叶琳琅想，像她这么美的女子，慕容雪是不会不动容的。她的千娇百媚都在肆意地撩动着王座上的慕容雪。慕容雪突然哈哈大笑，然后起身走到她的身边。此刻叶琳琅的舞蹈跳得更加妖娆，如同烈火一般，像是要将人摧毁。他用手抚过他洁白的玉臂，那双修长洁白的手指划过他雪白的脖梗，从身后缓缓落在他扭动的腰肢上。叶玲珑笑靥如花，柔美洁白的双手大胆地迈上他的脖子，然后揭下了他阴森的狼头面具。那一刻掩藏在面具下的那尊冰冷雕像如同海洋里的冰川一般缓缓浮现出来。他俊朗的额头，他摄人心魂的眼睛，他冷笑微微上翘的嘴唇都一一拉下帷幕。面具停留下来，叶琳琅的手活生生地呆滞在半空。哦，教主大人，好美呀！台下的杂耍班主第一个忍不住大叫起来，嘴张得老大老大，半天没能合上。此刻台上的叶琳琅和台下的叶金红眼中都冒出诧异的目光。叶金红是因为看到狼月教主居然就是那天那个看月亮的人，而叶琳琅则是羞愧于自己愚蠢的举动。站在慕容雪的面前比美，简直就是种不自量力的行为。此刻那种内心的羞耻感不由慢慢爬上眉梢。看到他突然顿然的神采，慕容雪双眼泛出邪恶的笑意，他停留在他腰上的双手突然松开，结果被他摘下来的面具淡淡地说道，这个可不能乱玩哟。话说到这儿，一头凶猛的雪狼便从他的身后窜了出来，怒气冲冲地盯着叶琳琅看，一双眼睛烧着火，张开的嘴做好向他攻击的准备。叶琳琅虽然会武功，但还是被这头突然窜出来的雪狼吓了一跳。狼逼得太近，让他的双腿不争气地开始发抖，整个身体都向后倒去。很快站在他身边的慕容雪就用手接住了他，看着怀里依偎着的人被他的宠物吓得花容失色，心底居然有种说不出来的高兴。他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眼神看着他说，狼可是不懂得什么美女不美女的哟，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顿美味的晚餐，以后千万不要碰狼了，他们可不温柔。 慕容雪舒缓放开他，然后慌了慌手上的狼头面具，对着火光里的教徒们说：继续歌舞升平吧。他双手一挥，台下的人高声呼唤着，那头原本怒气冲冲的狼突然变得平静下来，跟随着他走到王座上，然后柔顺地躺在他的身边，任由他修长的手指抚摸着，呜呜着，乖乖地陪他继续看表演。台下的火光熊熊，台上的慕容雪更显得冷厉绝傲，他半卧在龙榻上，一头乌黑的长发被金黄色的头冠束着，一只游龙发簪插在发髻上，额前飘下几缕清幽的发丝，把他白净的脸衬得更加雪白无瑕。火光熊熊下，黑色的阴影似有似无地掩盖在他的眼眸上，他的嘴角阴郁地轻抿着，一双灵犀的眼光似有似无地扫射着所有的人。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人群当中，此刻的叶金红不由地为台上翩然起舞的叶琳琅担心起来，慕容雪居然就是那天看月亮的美男子，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狼月给了他太多的意外，特别是台上的慕容雪，面对这样一个美男子，他的心底开始不平静，有些许的不安，因为他美貌的外表难测的内心让他开始心绪不宁起来，握着剑的手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咬着下唇，一副眉头深锁的样子。当他从思绪中缓过神来，发现台上的慕容雪目光居然赤裸裸地落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一丝的回避，是直视的，如同可以窥探到他内心的想法，这样的眼神才是让他感到害怕的。慕容雪此刻的目光似乎透露着得意的神色，半抿的嘴唇却看不出任何笑意，但他的眼神分明在向他传递着孤傲的挑衅。可恶的家伙，叶金红越发捏紧了拳头，这分明就是挑衅的眼神，是窥看到什么了，还是在向我挑衅？想到这儿，他越发不服输的要倔强的与他对视。慕容雪神色淡定，轻轻弹动着手指，拍打出悠闲的节奏，似乎没事一般，但那双眼神仍旧死死地盯着他看。此刻他瞪着一双冰冷美艳的大眼睛怒视着他，两个人的对视似乎要擦出刺眼的光芒。这一次叶金红居然没有勇气再与他对视下去，这样的一个男子，那眼神如同他的人一样飘忽不定，像是在云端漫步的男子，让人难以揣测。他居然会没有勇气再与他对视下去，只觉得满脸的潮红，满是不安和混乱，这心到底是怎么了？面对这样厉害的敌人，自己居然无法平静下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正当他低头思索的时候，慕容雪突然起身走到他的对面，挥袖半蹲下身，然后用手指了指他说：上来为我们吹奏一曲如何？众人喧哗着，纷纷将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台上舞蹈着的叶琳琅也停下了曼妙的舞姿，寻向他手指着的方向。从黑压压拥挤着的人群里走出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此人居然是叶金红，他怎么会认识他呢？叶金红走上台来看着他， 慕容雪露出轻微的笑容，然后拂袖转身回到王座上去。叶金红用手解开身上裹着的黑色斗篷，随手一挥扔到台下。只见他毫不潇洒地从腰上抽出笛子，在左手上耍了个花，然后横到嘴角下。台下的人一阵喧哗，朗月里何时来了这么多俊美的人？一个是美艳妖娆的女子蓝蝎子，这个新加入的少年居然也有着一副浑然天成的俊美。他黑色冷艳的俊美在白衣楚楚的教主身边更显得异常的出色。少年的长发如同水泄一般垂落在脑后，笛声缓缓地吹了起来，眼侧着的头发在低垂的脸上轻轻被风吹动着。他的手指洁白纤细，双眼如同倒影在湖水里的彼岸花，诡异而美艳。他高挺的鼻梁下朱红色的嘴唇缓缓吹出笛声，众人都安静地聆听着他的笛声，缓缓而悠长，如同天上的月光缓缓地从云朵后移出来。他吹着笛子走到叶琳琅身边，叶琳琅点头会意，如同他们在无双宫里一样。金红吹着笛子为他伴乐，他跳着优美的舞姿，他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让台上台下看的人看得如痴如醉，好似梦幻般的感觉。一梦已是千年后的花落。一阵风吹过，古树上的白色花朵沙沙的从黑色的天空上散落下来，斑斑点点蹉跎的花瓣把这梦境一般的朗月浮现得更加宁静优美。他们都静静地听着看着这一晃千年时空错落般的美妙，内心似乎喝了陈年的酒，醉了是醒不来的。燃烧吧，把所有的罪恶和鲜血都燃烧在朗月。无双宫内，北冥秋红拿着酒壶，拖着长长的衣袍，摇晃着身体行走在空无人烟的走廊上。他边哈哈大笑边仰头喝着手里的酒，回首看着那明朗的月亮，是嫉妒，是愤恨。慕容雪，你可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哗的一声推开紧闭的房门，哒哒走进阁楼里的地下室。里面的火光随着他走过的身影晃动着，他呵呵地冷笑着却很得意。推开暗门，是一间密室，里面的桌案上搁着一把剑，这把剑全身铜黑，有着烧焦过的痕迹。这剑出奇的诡异，在剑的剑柄上刻着四个字：云荒帝国。北冥秋红伸手抱起那剑，哈哈大笑着，疼惜着抚摸着它。云荒，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呢？我要怎么做才能唤醒你尘封起来的记忆呢？他的记忆被带回14岁的那一年，那天他亲眼看着父亲双手握着云荒，使出了惊人的威力。这柄云荒剑的威力是他所不能想象的。他被震惊地倒在地上，傻傻地瞪着眼看着父亲在风里高大的身影。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Thank you.

想你就像黑咖啡。